一种达芬奇睡眠法呢又在网络上火了，卷土重来啊，这是说是不需要整天晚上都睡觉，只有每隔四小时睡15到20分钟就可以保持精力充沛了。医学专家表示，一般情况下人的睡眠从浅到深需要1到1.5个小时，如果长期无法进入深度睡眠，就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，甚至是视觉错乱之类的症状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。2018年4月23日下午，车轮在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召开车轮7.0为你而变产品升级发布会及开放平台启动仪式。会上正式宣布车轮7.0产品升级，车轮茶违章正式对外更名为车轮，车轮全新升级为一站式车生活交易服务平台。车轮创始人兼 CEO 吴峰指出，截止2017年年底，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为3.1亿台，其中汽车保有量则有2.17亿辆，汽车后市场潜力巨大。 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太孤单，有伴的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长街，欢乐却

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，每天进行中等以上运动强度的时间累计达到一小时，能够让早亡风险降低57%。运动受益呢，并不是仅限于单次运动的时间长短，而是每天运动的总时长。只要运动强度已经达到了中等或者是剧烈的水平，就可以减少健康隐患。还等什么？从今天开始动起来吧。说人生呢有四大悲剧：能力配不上梦想，收入配不上享用，容貌配不上矫情，见识配不上年龄。你中招了吗？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闭。

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，燕窝浓度超过90%，一瓶一个溯源码，安全有保障。 真不错，链接发我一个吧。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00万份，天猫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现在有个美国小哥呢，把自己的减脂健身计划严格执行了12周，现在已经少了42磅肥肉。他把每天的进步拍下来，浓缩成了一段不到1分钟的延时视频，转变看着简直是非常惊人。所以说减肥才是最厉害的整形啊。 Hey, what's the big idea? My god.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Say,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，不要白白浪费一生。Say,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，不让时间把你生吞。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，童话也会发生。 有棒棒糖也有苦糖，在小生活用力去品尝，各种滋味不一样。看那 Facebook 的女孩，每天对电脑谈恋爱，地球还有好多爱等着你快快爱。每天盲目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？想过这个样子的女生，大步走路用力呼吸，相信童话故事会发生，哦，相信就会发生。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，童话也会发生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969， 北京 FM 969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快兔出行 CEO 陈庆生， 你未来的竞争不是跟中国人竞争，也不是跟全世界的人竞争，你可能会跟机器人竞争。那如果机器人能够取代你做的事情，那你就没有价值。所以说你是有这个使命去影响人们，然后影响到人们来改变这个世界。 八哥出行 CEO 孙杨，